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昨天我们穿越回到了1992年的阿尔贝维尔，那今天我们就来场听觉旅行吧。1992年的冬奥会在法国的阿尔贝维尔举行，这也是历史上到现在为止最为分散的一届冬奥会。那么时隔28年之后，这届冬奥会的14个比赛场馆现在还都在使用当中。当年的室内花样滑冰场，如今呢是成为了当地滑冰俱乐部的训练场。当年的奥运冰上场馆也都改建成了综合性的室内场馆，其中还搭建了法国室内最大的攀岩中心。当年的雪上项目全都是在阿尔贝维尔所属的萨瓦省的山区举行，其中高雪维尔海拔1850米的滑雪场曾经是1992年冬奥会的主要比赛场地之一，而现在它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滑雪场，专业和豪华是这里的代名词，每年都会有不少高规格的赛事在这儿举行，赛事和游客滑雪通常是相互不干扰同时进行。前冬奥银牌得主贝琳娜，她的滑雪生涯正是3岁的时候从高雪滑雪场开始起步的。她不仅是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的组委会成员，也是现任的法国萨瓦省旅游推广的负责人。在办那届冬奥会之前，这儿的雪场硬件条件还有服务接待能力就已经很强了。那么承办冬奥会之后，这些雪场的知名度就更大了，而且从本地化走向了国际化。在高雪维尔滑雪场执教滑雪的教练，起码得经过4到6年才能够获得法国国家滑雪学校的认证，这对推广法国的冰雪运动和当地的滑雪经济是至关重要的。而这其中唯一一位中国教练刘洋吐露了他在这个冬奥之地的深刻感受。 举办一届冬奥会，不只是教练，不只是参赛人员，场地上工作的哪怕就是拿锹的那一个人员来说，都是专业的。 在法国当地，保持着每逢重大活动或者节日，滑雪教练们会手持火把荡山而下的礼节，他们希望通过星星点点的火苗把这里悠久的滑雪文化传承下去。阿尔贝维尔的市长说，他们渴望在北京之后再续冬奥情缘。我不去羡慕北京举办2022冬奥会，因为奥林匹克精神是每个人都去参与。我希望阿尔贝维尔能够再次举办以后的冬奥会。就如同1992年冬奥会的火炬，正是由法国最著名的球星普拉蒂尼交给当地一名名叫弗兰索尔的小孩点燃一样。这里的新一代希望可以传承冬奥火炬，再续冬奥情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 冬奥加速度。 之后，雷贝被伪造官传逃回淮南国，因立下许多功劳，加官进爵，成为淮南王宫的座上宾。淮南王子刘谦酷爱剑法，拜了不少名师，勤学苦练，自觉得武艺了得，所以特意找淮南第一剑客雷贝较量。哪知道太子心高手低，剑法根本不堪一击，雷贝上来两下就击伤刘谦。同场较易，受伤本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儿，但刘谦却心胸狭隘，怀恨在心，从此处处为难雷贝。雷贝在淮南国里实在待不下去了，正好皇帝颁布诏令大赦天下，允准民众自愿从军出击匈奴，规定诸侯拥恶不以匈奴者当死。于是雷贝向淮南王刘安请求从军去打匈奴，为国家效命疆场。雷贝知道如此多的淮南国机密，刘安怎么可能轻易放他离开，所以将其软禁起来。雷贝担心早晚会被刘谦诛杀，想方设法逃出了淮南。他原本也没有打算就此背叛淮南王，只是忽然很留恋那段与司马琴心交往的日子，所以来到京师茂陵重访故人，这才从卓文君口中知道琴心早已成为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妻子，风光无限，不由得悔恨交加。 卓文君也是个奇女子，见她悔不当初的样子，居然同意安排女儿跟她见一面。今日凑巧司马秦心回来茂陵父母家中，二人一番长谈，秦心送雷贝出来，正好被苏武看见。雷贝见难以脱身，遂决意面见天子，说出一切真相。这一番交代，雷贝足足讲了一个多时辰。刘彻听完惊异不已，延安公主更不能相信最好的女伴刘伶居然是淮南国安放在京师的奸细。宣室寂静了下来，连咳嗽也不闻一声。过了好久，延安公主才问道： 这些是真的吗？ 雷贝道：天子前面臣不敢妄言。延安公主道： 我不信，我要当面去问阿玲。 正要奔出宣室，刘成命道： 拦住公主，去找东方朔和淮南翁主刘伶来。 郎中飞奔出去传令。过了小半个时辰，叶哲引着刘伶进来，他见雷贝被缚在阶下，很是诧异。 雷贝道：翁主，臣已经将一切事情都招出来了。 刘伶奇道： 什么事情？ 宜安公主奔过来问道。 雷贝说之前行刺巫禅，射杀车夫朱胜，射杀我师父，都是受你和你王兄指使，是真的吗？ 刘伶大吃一惊道： 什么？ 宜安公主见他一副浑然不知情的样子，便将之前雷贝的招供大致复述一番。刘伶忙上前拜见天子，叩首道： 雷贝满口都是诬陷之词，请陛下明察。 刘彻道： 哦，那么翁主不认得雷贝了？ 刘伶道： 不，臣女认得他，又被平郡之行后，雷贝来投宿南邸，臣女见他武艺高强，就私自留下了他，没有告诉公主等人知道。但臣女并不知道雷贝其实别有所图，得知他就是射杀朱胜的凶手后，臣女本要绑他见官，但却给他逃走了。臣女怕惹来朝廷怀疑淮南，所以也没敢声张。而今事情已然明白，雷贝早先投在淮南邸，就是要地利之便，好行刺匈奴太子后嫁祸给我淮南。 刘彻道： 赵翁主的说法是雷贝设下了一个大圈套，目的就是要陷害你们淮南。 刘伶道： 陛下先听了雷贝的供词，已经先入为主，臣女不敢再多妄辩。仅举一事为例，宜安公主的金簪是我拿的。 宜安公主瞪大了眼睛道： 真的是你？ 刘伶道： 是我。大夏殿家宴前，我到永宁殿看望公主，见公主泪水潸然，心中不忍，一时冲动就顺手取了金簪，想用她杀死巫禅，这样公主就再不用再嫁自己不喜欢的人了。第一巡酒后，巫禅最先出殿去方便，我就将金簪交给了王兄刘谦，让他跟去茅房伺机杀死巫禅。但杀人这事说起来容易，真的动手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我兄长跟巫禅并无深仇大恨，又是被我所逼，所以一直不忍动手，结果不小心遗失了金簪，最终也就没能下手。至于后来昭平君称儿捡到金簪，暗中加害巫禅，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果真如雷贝所言，是我和王兄安排了一切，派他到甲地行刺，又连夜安排下贾大夫之计，往药铺上荼毒，那么我该知道巫禅早晚必死，又何须再多此一举，还要在大夏殿冒险用金簪动手呢？ 刘彻闻言很是震动道： 翁主是不愿意宜安公主嫁给胡人而起杀人之意？ 刘伶道： 正是如此。 宜安公主却道： 金簪的确是很好的借口，但之前我和师父推测是王继在永宁殿拿了金簪。 忽然意识到王继已经是父皇最